第二十二集。 孟昭拿出任斌回传的资料，朱瑞看了一眼，有气无力地说： 我也是被人指使的。 谁？ 我不知道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人。 从来没见过这个人就敢冒这么大的风险听他的指示回国报复吴嘉义，你就不怕警方察觉到你是杀害陈玉的真凶？ 我真的没见过他，警官啊。这个人每一次下达指令就会给我转一大笔钱，并承诺我如果回国揭发吴嘉义，就保证能够杀了吴嘉义，而且事成之后会再给我转一笔钱，这笔钱能让我几辈子都用不完。 从刚刚的精神状态来看，朱瑞并不能很好地控制情绪，此刻能够相对平静地回答问题，看上去并不是像在撒谎，而他的回答也验证了任斌的调查。不管怎么样，这样一个心理素质一般、能力一般、还总被利用的人，都不太可能是整个事件的策划者。但如果朱瑞不是幕后推手，那又会是谁呢？ 既然没见过长什么样，那总听过这人的声音吧？ 声音应该也被处理过，不是正常人的声音。 那这个人说话有什么特点？有没有什么明显的口头禅？ 听不出什么，不过我感觉这个人应该是个年轻人。 年轻人？你怎么判定的？ 从他跟我说话时的用词和语气判断的，我一直就有这个印象。 具体点，好好回忆一下为什么会有这个印象。 当初他打电话劝我回国的时候，一开始我也觉得这件事有风险，就没答应。后来他再劝我的时候说了一句，看看我现在过的日子还像是个人吗？祝文秀的儿子居然这么废柴。废柴这个词总觉得只有稍微年轻一点的人才会用，还有一些别的词我记不起来了，但好像都是年轻人才会说出来的。 这么重要的事应该不会随便委托他人来打电话吧？朱瑞也跟不少人打过交道，他的这种判断倒是有些可信。难道幕后推手真的是一名年轻人？那会是谁符合幕后推手的条件呢？ 审完祝瑞，孟昭跟陆时琛从审问室走出来。出门之前，孟昭回头看了一眼祝瑞，祝瑞似乎全身的力气都被抽光了，他瘫坐在审讯椅上，脸上露出痛苦的神情。孟昭把门合上，看向了陆时琛。 你怎么看？ 相比幕后的策划者，朱瑞更像是一枚被利用的棋子。从他的心理素质和能力来看，不太像是能策划出这一切的人。而且幕后推手显然对明潭的种种局势非常的了解，而朱瑞近20年来一直待在国外，不太可能了解到这种程度。不过 什么？ 有没有可能是故意装出来的，想通过这种方式来转移嫌疑？ 从祝瑞这次反应来看，确实不太像是在撒谎，当然也不排除他就是幕后推手的可能。不管是从动机还是从他给卢阳发送的消息来看，他的嫌疑仍旧是最大的。但如果真的如他所说，有人指使他这么做，那这个联系他的人， 你有猜测吗？ 孟昭没有立刻回答，他的脑中掠过数张面孔，最终停留在一张沉默的、略显严肃的脸上，心想， 是不是因为最近看过了陆时琛手机上那页笔记本，最近总是忍不住把注意力放在徐局及其周边的人身上，而这一阵子有一个人好像和徐局的联系尤为密切，甚至可以说是深得徐局信赖，任斌，他会不会也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？朱瑞说的那个略微年轻的声音会是任斌吗？ 见孟昭不说话，陆时琛继续说， 幕后推手让祝瑞提前回国，目的是让他能够随时在最需要的时刻出现。而在吴嘉义死前的那一晚，祝瑞也确实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了，指控吴嘉义当年杀害陈玉、迫害祝文秀的种种恶行。能够精准掌握时机的人，那一晚很有可能就在我们身边。 案子查到现在，孟昭不得不面对一个他最不希望得到确认的事实，那就是 警局内部确实存在内鬼。听完陆时琛的话，孟昭面色深沉地点了点头。 确实，还有之前暗龙发布会的那次，我打人的事情是谁传出去的，以及每当案子推进不下去时，就会有人提供关键信息。成绩单那次是，给陆阳提供暗龙线索那次也是。这个人对案情进展应该非常了解，才能这么准确地把握时机。 怎么样，有怀疑的对象吗？ 孟昭没有说话，他推开了办公室的门，坐到椅子上，开始回想近期与任斌有关联的一切的画面。 你是畜生吧，给人打这种工。 在暴揍暗龙管理者时，任斌当时在哪儿？ 从现在起，案子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。 因打人被撤职后，为什么徐徐选择了任斌作为暗龙负责人？ 斌哥，案子进展怎么样了？ 没什么进展。 复职后向任斌询问案情时，任斌好像正在慌乱地收拾什么，只是因为他觉得桌面很乱吗？案情没有丝毫进展，与任斌有没有关系呢？ 这种事情你有过经验，局里上下派你去是最稳妥的。 去美国办案这么重要的事，为什么徐局会毫不犹豫地交给了任斌？ 一系列事件所带来的违和感越发的强烈，长时间的沉默之后，孟昭还是说出了口。 任斌。 孟昭的手指在桌面上轻轻地敲着，似乎在犹豫着什么。片刻之后，他拿出手机，在微信群里发出了一则语音消息。 小周，程韵，来我办公室一趟。 程韵和周奇阳可信吗？ 应该可信。这两个人一毕业就进了明潭公安，都是我一手带出来的，所有资料也都经过我的手。如果这两个人再不可信，警局内部就没谁能相信了。而且，我被停职期间，他们俩因为跟我关系比较密切，周奇阳被调离了专案组，程韵作为实习生也被边缘化，这样看来他们俩是被划到了我这边的。 两分钟之后，程韵跟着周奇阳走了进来。 赵哥，什么任务啊？ 进来，关上门。 什么事儿啊，赵哥还整得神神秘秘的，难不成有绝密任务？ 孟昭没有理会程韵的玩笑话，表情严峻。见此情形，程韵和周奇阳立刻端坐在了孟昭面前，两个人一瞬之间都知道了他们要面对的不是一件小事。 问你们几个问题，你们好好思考再回答我。 好。 第一个问题，吴佳义为什么会死？ 根据调查，吴佳义的车子是被人动了手脚，因为转向失灵而撞在隧道的岩壁上。 好。第二个问题，吴佳义是怎么逃出来的？ 通过家中的地道，这些我们都知道。赵哥， 周奇阳觉得有点莫名其妙。 第三个问题，吴佳义为什么会逃？ 因为他知道了我们掌握了他杀害任海的证据吧。 周奇阳仍然想不通孟昭为什么问这些。 那他是怎么知道的？ 他家里不是有个隐蔽的座机吗？今天刚查出来，肯定是有人给他打电话，告诉他我们拿到了证据，然后吴佳义就慌不择路了。 此时一直没有说话的程韵突然开了口。 赵哥，你的意思难道是有内鬼？ 怎么可能？ 周奇阳大吃一惊，但是通过孟昭凝重的表情，他知道这不是开玩笑。 不管是之前有人向我和陆阳提供关键信息，还是我打人的消息外露，或者是吴佳义恰到好处的逃跑时机，你们觉得这一切都仅仅是巧合吗？ 陆时琛则站在窗前，看着孟昭以及程韵和周奇阳。周奇阳摸了摸自己的下巴。 确实，如果没有人泄露消息，每一件事都很难做到。 沉默片刻，孟昭继续问， 我停职期间任斌有没有什么异常的举动？ 周奇阳和程韵同时一愣。 昭哥怀疑的内鬼是任斌？ 周奇阳想了想当时的情况，回答说， 哦，你停职那段时间我也被调离了专案组，当时去负责了一桩偷窃案，没太注意到斌哥的举动。 我倒是待在专案组。斌哥，我记得我当时去问过他，有没有什么事情要我做，他好像在跟人聊天，看到我过去就立刻切换了页面。本来吧，我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妥，毕竟大家都不希望被看到聊天内容。但昭哥你这么说，我觉得好像斌哥当时的反应有点反常。 任斌明天就回国了，接下来我打算对任斌进行暗中调查，这件事是在没有授权的情况下进行的，而且可能牵涉的也不仅仅是任斌，如果暴露了，甚至可能连工作都保不住。我不强求你们必须跟着我做这件事，加入或者退出全凭你们自己的选择。 程韵和周奇阳互相看了一眼，一起朝孟昭点了一下头，没有丝毫的犹豫。 我们跟着你，昭哥。 我们跟着你，昭哥。 皮囊， 我是小曾， 我是张涛， 我是韩英帝。您刚才听到的是云听与长佩文学联合出品的精品多人有声大戏《皮囊》，本集就到这里，下集更精彩。